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努力掀起革新。今日，成综合大学研究师和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的技术人员依靠我们的技术开发第四代聚合催化剂，并建立其生产工序，来确立了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 PP 纤维生产系统。水丰、溪头水水电站和青川江顺川火电厂等各地发电厂站超额完成电力生产计划。平壤铁路局既圆满保障发电厂站、冶金和化工厂的运输需求，也超额 4% 以上完成运输计划。各地农村进入新年，大力展开斗争，生产340多万吨农家肥，并送到农田等，在最后阶段积极推进备耕作业。